耶勒米亚先知书第七章。上主有话传给耶勒米亚说，你站在上主殿宇的门口宣布这话说，你们凡由这门进来朝拜上主的犹大人，请听上主的话。万军的上主，以色列的天主这样说，改善你们的生活和行为，我就让你们住在这地方。不要信赖虚伪的话说，这是上主的圣殿，上主的圣殿，上主的圣殿。只有你们彻底改善你们的生活和行为，在人与人之间行事公道，不虐待旅客、孤儿、寡妇，不在这地方轻流无辜者的血，不自招祸患去跟随外方的神旨，我才让你们住在这地方，即我从开始便永远赐给了你们祖先的土地。可惜你们竟信赖虚伪无益的话，怎么你们竟偷盗、凶杀、通奸、发虚誓、向巴尔献香、跟随素不相识的外方神旨，然后来到这座归我名下的殿里，立在我面前说，我们有了保障，好再去行这一切可恶的事。难道这座归我名下的殿宇在你们眼中竟成了贼窝了吗？唉，我看实在是这样。上主的断语。那么请你们到我昔日在示罗立我名的地方去，查看我因我人民以色列的邪恶对他行了的事。现在因为你们做了这一切事，上主的断语，我再三恳切劝告你们，你们又不听，我呼唤你们，你们也不答应，为此我要对付你们一世的这座归我名下的殿宇，并对付我给你们及你们祖先的地狱，像对付示罗一样。我必将你们由我面前抛弃，如同抛弃了你们所有的兄弟厄弗拉因全体后裔一样。至于你，你不必为这人民祈祷，不必为他们呼吁哀求，也不必向我恳求，因为我不会俯听你。他们在犹大各城和耶路撒冷街道上做的是什么事？难道你没有看见？儿子拾柴，父亲烧火，母女揉面给天后做饼，向外方神旨行奠祭，来触怒我。他们果真是触怒我吗？上主的断语，岂不是触犯自己，使自己满面羞惭？为此我主上主这样说，看，我的愤恨和怒火必要倾注在这地方的人和走兽身上，田间的树木和土地的出产上，燃烧不息。万军的上主，以色列的天主这样说，你们献祭后，尽管再加献全燔祭，尽管饱食祭肉，可是关于全燔祭和献祭的事情，我在领你们祖先出离埃及那一天并没有对他们谈及或吩咐什么，只吩咐了他们这事说，你们应听从我的声音。那么我必做你们的天主，你们也必做我的人民，你们应走我吩咐你们的一切道路，好使你们获得幸福。他们不但不侧耳细听，反倒依照自己的计谋，随自己邪恶的心生活，顽固不化，不以面向我，却以背向我。从你们祖先出离埃及那一天起，直到今日，我给你们派遣了我所有的仆人先知，而且每天清早给你们派遣， 但他们不但不侧耳听从我，反而硬起自己的颈项，比自己的祖先还要乖戾。纵使你们将这一切话告诉他们，他们也不会听从你，任凭你怎样呼唤，他们也不会答应你。为此，你对他们说，这个民族不听上主自己天主的声音，不肯接受教训，忠实已丧失，已绝于他们口中。你该剪去你的一绺头发，把它抛掉，在高丘上唱哀歌，因为上主并斥且抛弃了他憎恨的时代。的确，犹大子民做了我视为邪恶的事。上主的断语，将他们可恶之物安置在归我名下的殿宇里，使殿宇遭受玷污，又在本西农山谷的托斐特建筑了丘坛，为活粉自己的子女，这是我从没有吩咐也从没有想到的事。为此，看，时日将到，上主的断语，人不再称这地方为托斐特或本西农谷，却要称它为图沙谷。由于坟地不够，连托斐特也将充作坟场，这人民的尸体将成为天空飞鸟和地上走兽的食物，而没有人来驱逐。我必使犹大城内和耶路撒冷街上再也听不到欢愉和喜乐的声音，新郎和新娘的声音，因为这地将要变为荒野。